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哇，早晨早晨，今日齐齐整整听风骚特别醒，我系小张张。 唔好意思啊，琴日咧瞓瞓下觉咧，突然间发觉自己火烧喉咙，所以今日咧把声同我人一样咁衰。Sorry， 我系杨仔， 把声衰啲。 我个人都系咁衰噶， 都知嘅， 你食落就知噶啦， 都知嘅。 好， 喂，大家好，我系马小强。喂，唔好意思啊， 好多人关心你， 你唔好讲埋啲咁嘅嘢。 两日假， 我唔准你讲唔好意思。 咁系唔好意思。 唔緊要，俾佢繼續講先。 唔會嘛， 係啊， 就大家 都係關心你嘅。 屋企有啲事發生啦，咁就我親愛嘅媽媽。 心情好啊嘛， 好， 心情還好。 係啊，我督促住你啊嘛，我媽媽叮囑我，我係一定要睇住你哋啊嘛。 係， 佢話唔好俾你哋過分啊嘛。我聽一句話，你笑乜嘢啊？佢 啊，你都仲笑得出咁樣，我都唔使擔心。其實一路都好擔心你。 佢 嘥曬我啲擔心。 佢點解管你管我哋？ 佢驚我俾你哋恰。 哦，愛子之心。 唔會。唔係 我哋純粹講下小姐，不過咧，我哋都好關心你，都明白你呢排嘅心情咧，會比較忐忑。 希望你同你屋企人都保重。 好，一於係咁，冇事噶啦。 好， 打氣啊你， 翻嚟就好啦，翻嚟就好啦，萬事有商量。 喂，好啦嗱， 幾驚你離家出走？ 一個火燒，火燒喉嚨，一個火燒咩啊？你燒咗邊度啊？ 連環船啊！ 後拉啦嘛， 係。 好啦，無論點都好啦，我哋嘅火係咩？我哋熱情嘅火啊！哎，我哋開心。风骚爆人在这个星期四跟你说声早晨啦。YMCA 星期四早上，大家雷暴警告有成啦。今日十一点半，因为天气仍然不稳定啊。今朝都几大雨啊，出街打翻把遮，一路听住我哋嘅节目，叫做咩啊？风骚快活人 ，Crazy and Happy。晏昼一点，无论系揸的士哥哥、驾私家车哥哥，或者系煮餸嘅 Anty 姐姐，十点之后梗系黐住风骚爆人啦。 天气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临近呢个周末咧，星期五同星期六间中都有骤雨同埋雷暴嘅，除咗数天咧有骤雨，即系话日日都落雨，真系日间炎热啦。咁出街咧就唔使着咁厚嘅丝裤啦，除非你身体唔舒服，好似火烧喉咙嗰啲咧，今日揽条大颈巾吓死我。节目啦，咁啊齐齐整整三位咧坐晒喺呢个直播室噶啦，再提提大家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嘅。好，马老师有冇嘢再同我哋即系讲下？有冇训话？有冇其他嘅训话？仲有冇啲咩？即系冇虾你哋之外，仲有 我有监听你哋两个做节目啊，即系你两 唔系我哋两个，系三个，因为小欣欣都有嘅。 喺呢度多谢，系啦，杨洋啦， 仲有思达， 杨洋啦，欣欣啦，思达啦 ，Billy 啦， 阿 Billy 系啊，一家人。 我哋而家好大噶，呢个 好多人噶啦， 我 哋 而家财 资散业啦，财 资散业。 不过树大有枯枝， 啊、 我知枯枝琴啲嘅冇花，个枯枝你话冇花啦，个枯枝 系啊， 竹大 有乞衣吗？我讲咗咯，我今日系咪好细声啊？系咯，咁所以就 系 好舒服啊，大家都 即系我俾你哋六十二分 哦，咁样嘅 三十八分， 但系满分，但系满分系十分、啊。 即系你哋超咗半分啦， 系啊系啊 系啊 ，OK 啊 ，OK 啊， 好啦 吓， 好啦，咁我哋喺呢度咧继续进入我哋嘅节目。喂，咁我想开一个咁样嘅系列咧，叫阿妈都知卫生系列。卫生意思即系关于你嘅身体嘅。我想问咧，嗱，由细个到今时今日啦，吓，即系大人啦，吓。你通常系点样处理自己嘅伤口噶？嗱，通常咧伤口意思即系你扑亲啦、刮损啦，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哋啦，阿爸阿媽咧可能會，誒得啦， 係 係 咁樣。 你有冇試過？ 我冇。 揾口水舐舐就算嘅啦，即係、或者咧，如果係科學啲咧，就查嗰啲咩紅藍藥水啊、等等啊嗰啲咁啊。我哋細個咧係一定有支紅藥水咧擺喺屋企，紅藥水一樽咁啊，支支好似眼藥水，支支咁滴落去，就連膠布都冇貼嘅。細個你哋係點樣嘅？細個時 嗱，如果我小學嗰陣時咧個膝頭哥損咗咧，就通常唔理嘅，因為嗰陣時個細路仔咧就覺得個。膝头哥损咗又型， 型系嘅，我都觉得系。 即系男仔，你冇脱脂， 总有几大疤， 出嚟玩，唔系，一定 系 有一两条疤嘅。 即系手踭啦，或者脚啦，点都有啲嘢喺度嘅， 系啊， 即系 唔会光光白。 佢有时会白咗一笪噶嘛，系咪啊？同你原先嗰个肤色有少少出入嘅。 我应该都有。 有嘅，我都有啊。你 边 个更何妨你咯？ 系 啊，一定有 啊。咁咯， 好夸张啊！有时， 但逼不得已先用胶布嘅，系啊，因为。都唔會啊！但係嗰陣時咧， 冇藥水膠布， 冇藥水膠布咧就落棉花， 冇錯。 其實棉花係最衰嘅啦， 黐住個傷口， 黐住哇好核突 嘅。跟住一流脓嘅時候啊嘛，係啊，跟住你就 點解會流脓嘅咧？我想 因為佢發 炎 啊嘛， 有細菌啊， 唔係，其實亦都係你自己身體嘅一個防禦機制嚟嘅，就係當你如果你損咗嘅時候嘅話咧，佢咪就係出嚟做嘢咯。你身體啲細胞出嚟工作㗎啦，佢就要整啲脓啊，就咪整啲咁嘅嘢，咁你。可以結個疤，咁跟住佢就係等啲空氣唔會入去，咁跟住你就唔會再繼續令到佢越嚟越差咯。咁其實我覺得呢件係一件好事嚟嘅，本來。但係我哋就處理得唔好嘅話咧，你就會覺得我就唔知啊。當你結咗焦、含咗龍， 就搣 你用呢個咁嘅方法，你一搣咗佢嘅話咧，跟住咧佢又再挖血肉模糊咁我。是需要好耐嘅時間，你先至好得翻噶。我明啊，我試過有一次啫嘛，見到一啲好核突嘅嘢添啊。 咦？ 係咪我繼續講啊？ 唔好講啦， 你照鏡見到自己， 照鏡見到幾日日都有，你都係啦，我哋三個都係，係咪？呢啲咁嘅嘢由五十步笑百步咧，何必係咪？我只不過就係話有一次就係因為撲親啦，咁佢咧就搣咗個蕉啦，跟住咧突然間，咦？點解咁得意嘅嗰個蕉嗰個位嗰度咧，好似有啲嘢咁樣嘅，望落去啦。跟住咧有一隻烏蠅喺度嬲， 哇！ 是之后的你搣了之后他嬲， 梗系啦， 因为他觉得好吃咯，啊、有味咯，系 啊，有啲血腥味啊， 肉小鲜肉， 苏士， 好难啊！我哋以前就系咁啦，即系如果你问我哋啊嘛，即系如果有伤口咯，我哋系点样做？我哋就系咁样，就系就系唔理冷处理。 系啊，而家根本嗰啲家长咧，见你未扑，已经扑埋佢啦，根本就唔想嚟。 嗱，其实小心都应该系嘅。嗱，另外一样嘢咧，我唔知你会唔会除咗唔系好理之外咧。其实如果你有啲伤口之后咧，系唔应该，我觉得系唔应该咧去游水啦，无论海水又好啦，池水又好啦，系因为水里边咧，你真系唔知道会唔会有其他细菌，而一浸咗落去之后咧，就唔系你有冇贴胶布，你贴咗胶布咧，其实都可能会入咗你嘅伤口嘅，系咁咯。你有冇呢、這个？ 我有试过。 其实处理伤口，我试过有一次好大件事， 你 讲 先，我都好大件事。 要入去诶、 急症啊？ 唔系，我做直情要去入医院嗰度咧，就系洗伤口。 洗伤口。 点解咧？ 哦 okay、 就系、是、我有一轮我就跑步，点不知有一日咧就跑到去有某一个我唔系好相熟嘅地方嘅时候咧，佢嗰度咧整紧路。 哎呀， 有一啲铁板，佢咪有时咧临时。佢掘咗个窿，跟住佢有一块铁板吸住喺度嘅啫。当然佢侧边又打晒灯啊，又叫你小心 啊， 危险啊咩咁、样。但系因为已经系接近夜晚黑嗰时候，我睇唔到佢嗰块铁板嗰度咧，棘咗少少。 哇！嗰啲最危险， 好危险！我直头觉得自己系空中飞人啊！就系、是、我一跑到去嗰个位嘅时候，咁佢棘嘅嗰个位嘅时候，我就咁样速，成个 飞，磨姜，我两手磨姜，一起身嘅时候，我咧个两个手板咧全部烂晒，全部流血啦，好痛。你可以点啊？你唯有嘅就系继续忍痛跑翻屋企。跑翻屋企嘅时候咧，要发觉哇，原来成个手都系地下啲沙。 系啊，你翻到屋企开晒灯，你先睇到。 先至见到话，而都好严重下，仲有一啲沙就 系 入咗落去。你明唔明啊？ 系嗰 啲血肉模糊。跟住我心谂，点都好 嘅 话，我都要整翻干净佢，我先至可以去睇医生噶。 咁 跟住咧，我就谂住嘅就系话用啲水咧，开水后水，原来系非常大错特错。 嗱，大家记住啦， 千祈唔好。咁就 系 用呢一个嘅就系。水喉水洗完之后嘅话，跟住就谂住自己喺屋企度搞完之后就唔得啦。到第二日嘅话，你会发觉个成只手又系火烧，因为发严重发炎，我就一定要入医院嗰度咧，等佢哋帮你洗伤口。哇， 痛 到咧！跟住佢同我讲嘅就话，点解你会咁噶？你琴晚跌亲，点解而家会发炎发得咁紧要？咁我讲个过程俾佢知，跟住咧，哇！阿护士就拧晒头，佢就系话用水喉水洗嘅系致命，最致命，即系其实喺呢件事里面最致命嘅一环，就系其实你唔应该咯。其实一嚟嘅时候就应该用一啲嘅就 系 生理盐水，我记得啦。佢话你屋企应该有啲生理盐水，用生理盐水洗佢。 铺头有得卖嘅， 冇错，咁样系最好嘅。佢话因为咧水喉水系冲。充满住所有嘅一啲即系你唔知道嘅细菌或者系好多一啲污糟嘅嘢啦，其实咁样嘅入晒去咯。 系噶， 我有排搞啊！我唔系好细个咋，讲紧可能系一年前噶咋，我跑步啊。 你鲁迅都未生埋 嘅。系啊，鲁迅太长，跟住咧我就切咗佢嚟炒咗食，所以嗰日啲鲁迅冇晒。唔好怪我。 喂，水喉水 同大家分享。 首先，我水喉水咧系可以煲完之后饮，但唔可以咧就咁攞嚟洗伤口嘅。 哇，你果然真系鬼唔知阿嫲。 我都知道，我想补充啊，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入咗 咁样讲，好似专业啲啊嘛。 入咗 有几专业啊？人都知道 有人讲啊。入咗粒沙落去，咁好唔舒服。 入咗沙落边度啊？ 眼睛入咗眼睛，好唔舒服 噶啦。 我就手边又冇眼药水，于是我就走去，我仲喺个商业大厦，喺嗰啲叫做公厕里边，即系里边嗰啲 公厕你死得咯。 其实公厕同私人厕所都系嗰啲，都系水喉水嚟啦。 你咪又屋企嗰啲咪又一样？ 都系，其实都冇乜差别。就开大个水喉，摆只眼埋去冲佢。 你除只眼出嚟洗。 你唔问佢，佢啲脑笋喺边？ 唔系啊，未问到。我依家 问 佢冲完之后， 我都送叫做。真 系 make sense 大佬， 佢系咪除咗 眼？ 成只眼咧，嗰啲红筋出晒嚟，同埋好痛咁样，发炎啊只眼，所以咧系唔可以我嚟冲洗任何伤口嘅。 咁你啲老伤生咗， 我冇大嗰日，翻 根本都冇 大 伤， 冇 大 伤。 我都冇老伤， 你冇试过咩？ 到你嗰单 系啊，我咪试过咧，有一年踢波。断咗只手，咁啊去睇铁打，我讲过啦。咁就因为去嗰啲铁打馆咧，乜乜乜陈大文、寿南、陈小文嗰啲啦，哇去一次咧，够几水， 佢水好贵咩？ 好贵啊，卅几四十年前，攞两块木板咁样夹住，翘。哇！咁樣嗰陣時讀緊書啊，嗰陣時唔 點解唔去西醫？睇西醫咧，點解唔睇西醫？ 嗰陣時決定咗去嗰度就捉你，唔好問我點解唔睇啦。 係咯，你啲問題真係 咁我去咗兩次之後，哇！咁樣唔係辦法，即係會山窮水盡嘅。諗到叮 就去咗廣華醫院，我話要去睇鐵打，佢嗰陣時有鐵打嘅，嗰陣埋嚟睇，喂，你咁樣嘅隻手，你除曬啲嘢去抌一塊板去，我哋先幫你睇，咁咪睇睇完之後咧， 叫你自己除啊， 係啊，自己除自己抌啊，跟住佢俾一塊嘢我，佢話你自己搭翻落去啦，咁樣唔係辦法喎，隻手會冇喎，即刻跑翻垃圾房嗰度執翻嗰兩塊板，自己夾翻埋去。遇事者一個月之後咧，我已經冇睇啦，但係咧隻手仲未消腫喎。仲未消肿喎，咁唔理咯喎，咁继续嘻嘻哈哈，跟住咧，终于去睇西医啦，因为啲手指甲咧爆晒，下边爆喎，你 啲水唔系啲血去唔到啊？ 系可能系啦，我唔知点解啊，总之有个窿喺度咧，四只手指 翘起啦，总之嘅就系、是、啊，我明啊， 系啊，咁啊嗰年暑假又去沙滩玩，啲同学话：，喂，你只手做乜嘢？叫起晒嘅， 系， 哦，系啊，热得 仲系夹住嗰两个板，仲夹咗两块板，嗰两块板冇啦，攞走咗啦， 唔舍得抌， 恐怖， 冲埋咗， 我啲芦笋其实一路都冇。 跟住咧，跟住咧，去游完水之后， 个所有指甲最后甩晒，慢慢喺嗰度飙翻出嚟， 好痛啊！ 唔系嗰阵时冇啦， 其实冇感 觉噶 啦，已 经唔痛。 不过佢系会甩嘅， 系啊，唔痛噶啦。佢已经即系有啲嘢死皮保护住噶啦，系啊。 OK， 但我应承大家，我会揾翻我啲老笋， 同埋嗰两块板，我嚟夹住个老笋。 其实我如果你揾翻晒我哋三个人嘅老笋嘅话，应该够整一个沙律， 芦笋沙律应该几好味。OK， 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区昨晚发生电力事故，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大约2250个用户受影响。中电抢修之后，电力供应在凌晨12点几全面恢复。政府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黄大仙区议员杨乐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收到居民报告之后到场视察，得悉政府开放两个社区会堂，并提供干粮、食水等给居民使用。他其后联同关爱队义工上楼视察。另外亦都听到有商户反映存放雪柜的海鲜受影响，他促请中电尽力减低事故重演机会和影响。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芬在同一个节目说，接二连三发生电力事故，中电需要交代是否涉及老化或者人为等的因素，需要调查清楚，合理交代，并向受影响住户和商户作出补偿。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惠灵顿，开始对新西兰的正式访问。新西兰卫生部长雷帝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黄小龙等到机场迎接。新西兰政府在惠灵顿为李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李强之后会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进行双边会谈并举行晚宴。李强还将会访问奥克兰。李强说，中国和新西兰建交50多年来，两国在贸易、投资、旅游、科技、人民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之间互利共赢的典范。李强指出，期待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打造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版。李强之后还会访问澳洲和马来西亚。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国正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更大机遇。中方愿意同各方一起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美好未来。习近平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他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平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把准正确方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習近平又說，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中國始終是全球南方的一員，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中國將會積極擴大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加強貿易、投資、發展合作，助力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01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37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2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45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比亚迪股份234.6升14.6，腾讯控股374蚊升3.2，恒生中国企业65.1升2毫。美团112.4跌2毫，阿里巴巴73.75跌4毫，中海油21.55升4.1，盈富基金18.34升5仙，药明生物12.52跌2仙，快手50.35跌1.65，中芯国际18.28升4.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5691，瑞士法郎0.895，加元1.374，人民幣7.251，英磅對美元1.279，歐元對美元1.081，澳元對美元0.6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日經平均指數報38,835点，跌40点。港金報21,5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5.49美元，卖出2,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红隧啦，咁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啊，咁仍然影响到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啦。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噶，就系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咁加士居道去红隧咧就正常翻。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啦，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奥运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沙埔村一段就行車緩慢。另外屯門的天后路由於有爆水管，天后路介乎業旺路至到紅牆路一段需要全線封閉，就是封了一段的天后路，介乎業旺路至到紅牆路一段要全線封閉。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我爸爸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每一样东西交给他做，他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每一件事，所以他令到我即使对待一件小事都希望可以做到尽善尽美。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照亮你。 陈伟霆饰演的主角近视川，消防救援特勤站站长，勇敢正义。同样做消防员的父亲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加上妈妈的车祸，童年经历令他不敢组织家庭。女主角徐来又可不可以令他解除心结？ 国剧八三零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温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电话、短信或电子平台得知结果。在1月28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5号至6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7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根据头先我哋所讲咧，即系对自己身体嘅照顾，尤其是伤口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啊，点解头先我会带呢个话题呢？因为何柏良先生即系港大感染传染病中心总监，佢话日本啊近呢半年咧，即系由直至到去今年六月为止咧，吓、嗰个叫做溶血性链球菌引起嘅高致死率链球菌中毒休克综合症，简称食肉菌啊，系已经高咗成 2.8 倍啊。因为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听得唔系好清楚。 溶血性链球菌引起嘅链球肿， 你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啊？ 嗱， 咁样做节目唔系办法。 唔好读先啦， 边个读先啊？ 所以今日就封喉咯。 900多宗病例啊，即系 半年。寻日新闻睇到。 系啊，咁所以佢提出一样嘢好好嘅，同我头先所讲一样嘅。佢话啲人咧，日本比较多系咩温泉啊，即系浴堂嗰啲啊。佢如果有一啲伤口或者自己本身， 梗系唔好去啦。 唔知个，有啲人可能觉得浸一浸啲菌会死，佢话嗰啲温度咧系浸唔死啲菌嘅。 都会浸死。 你或者会。是我就应该有 common sense 的。菌开始死了。 因为太热嘛。绿死的菌嘛。 所以我刚才想起这个话题。即是伤口最好就不要游水。 当然不去啦，公众地方都不要去啦。 那就不至于。 不是我意思 是要处理好个伤口。 即是譬如说你的浴室啊，桑 海滩啊那些。那些水就未必干净，而且很多菌的。你想想食水都可能会令到你发炎，何况那些海水。 去少日冇問題啫。 嗯，冇錯啦嚇。喂，好啦，另外問下你哋，你嘅家居咧有冇有時咧都會裝一啲咧保護自己嘅私隱嘅東西㗎？因為咧有個女仔喺討論區咧提醒大家，佢咧裝一啲咩嘅窗簾或者窗簾布咧，其實咧係你自己以為好安全，或者你自己覺得係隱蔽得好好咧，原來唔係喎。咁呢個女仔嘅故事咧就喺網上，佢自己就講咗出嚟啦。佢話有一日咧有個隔離阿陳師奶同佢講，佢話你留意下你個百葉窗簾其實唔係好好啊咁樣。 哦，即係裝到佢。 佢睇到曬，咁佢先知道原來百葉窗簾咧，佢翻去 check， 同埋佢唔係睡房添，佢係洗手間喎。 哦， 洗手間用 洗手間，咦？嗱，有保留。洗手間嗰啲玻璃窗咧，通常都唔係透明嗰啲玻璃， 通常 磨砂或者睇唔到啊。同埋你沖涼嗰時咧，啲水蒸氣會蒸住曬啊嘛。即係我啲小科學家咧， 應該睇唔到 嘅。睇唔到，係啊。 可能佢又唔係用你嗰啲磨砂玻璃啦。 唔會咁笨啊！ 我屋企都唔係用磨砂玻璃。 你個洗手間喎， 係啊。 呢件事咪發生佢屋企咯。是吗？ 不是啊， 前衛的啦 ，OK， 系啊， 系人嗰啲洗手间都系装嗰啲啦， 好少帮装百叶帘，呢个就真嘅，因为烂抹。 同埋嗰就係好容易會藏污納垢。 冇錯， 係啊！如果你有清潔個白魚嘅話，好難搞， 好難搞嘅，要攞嗰啲梳狀嗰啲， 要咁樣搽抹咁樣嘅，係 啊，好難搞，好難搞。 咁對湖嘅師奶好深嘅啫，佢係你個巴人。 我懷疑佢唔係好深。 是咩啊？ 我怀疑佢老公咧，成日都去厕所，俾阿太太夹到， 系 一定系咁啊！ 冇错，一放工就个衰佬匿入去， 又去厕所， 死都唔肯出嚟，食饭都唔出嚟， 拎埋碗饭 一定系有啲嘢走。咁啊，隔篱有个妙龄少女， 系啊，一定系啊， 有个白脸咁样，咁啊自己先黑然发觉，原来呢三年咧都系自己系处于一个咧， 三年 点会唔知咧？白叶脸俾人哋睇到， 同埋你个方向系向下斜，一定向。上斜 都睇到嘅，向上斜嘅话就上面啲人睇到，向下斜就下面啲人撞到。向平斜嘅话咧就系平斜个地方嚟啦，平斜嘅就应该系沙头角嗰边。 系啦，所以咧乜咧即系拍晒佢啊！ 系拍晒佢都有窿窿噶，你知唔知噶？ 我知 嗱，而家佢讲紧就系原来拍晒都有啲窿窿啊！佢以为拍晒就安全， 佢深度装噶咯，佢真系装人嚟，专门 装得少少都唔好啦，即系咁咯。所以大家如果你即系用开百叶帘，我又冇用过百叶帘，可能即系我又觉得比较难抹嘅。咁原来系真有呢个咁嘅少少缺点咯。你用过噶 ？OK， 如果 用过百叶帘，但系唔系装喺厕所啫，百叶帘。我细个 百叶帘有两只，百叶帘有一只嘅就系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学校多数都系 用 绳 用 绳 掹嗰啲 嘅， 串几 系啦。 百叶帘点解用绳掹？ 唔系噶，有啲有支竹仔，有啲有支竹仔噶， 唔系有电动嘅，而家真系有电动嘅， 有支竹仔 唔系调教嗰个 调教佢嗰个斜度嘅啫，但都系用绳掹 嘅， 系啦， 同埋用你只手拉， 唔系用脚喎，系啦，唔系用脚嘅，或者唔系用牙咬住嚟拉嘅，系啦， 呢 个 正。 提女人啦，好啦，咁其实咧仲有另外有一只嘅，咁另外有一只咧就系叫做风琴，唔系风琴链，我哋见嗰只嗰只咧就系咁样拉上去噶嘛，另外有一只就啲 office 成日装嘅。 打直嘅， 系啦，打直嘅，佢都叫做系类似系百叶帘，但系应该有另外一个名嘅， 冇错， 系啦，佢就系打直嘅，就咁样拍埋，咁样拍埋嘅啫，系啦，呢个都系百叶嘅，其实都好危险嘅。 但系洗手间真系多数应该系嗰啲睇唔到嗰啲玻璃嚟。 算啦，唔好拗啊，系啊，唔好拗啦，可能系咧，系可能真系睇到咧。 curiosity， 咁所以就大家小心啲啦。 系啊，小心啲啦，咁你冲凉熄灯咯。 都是一个办法喎、啊。 系啦，你熄灯黑掹掹啦，乜都睇唔到。 但点解咁得意咧？嗬，佢冲凉嗰个位有个有个有有个 玻璃， 有个玻唔系有个有个窗。通常嗰个窗唔会喺装喺冲凉嗰个位嗰度，系咪啊？ 马桶啊嘛， 系 啊，嗰啲好奥秘嘅。 系啊，啊，你呢个金田七今日， 我着手调查。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最重要的能力是自我恢复。最近有位听众朋友，他说心情因为家人的离开变得很低落，经常收埋自己不想讲嘢，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就送给 Kenny 了。人最重要的有能力自我恢复、自我复活、自我解救、自我救赎，不要期望别人去帮。这些说话好像寒冷夜晚的炉火，给人温暖和力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总会有几次觉得自己跌入深渊，寂寞地想要捉住边个的手，期待会有人带自己出黑暗。但是告诉你，最真挚的拯救其实出自自己的心灵深处，而不是任何你身边的人。尼采曾经讲过，那些杀不死你的会令你变得更强大。正是这样的困境、伤痛塑造出我们的坚毅和刚强。就好像那棵在风中摇曳的小草，尽管受尽折磨，但是依然扎根，倔强地生长。人的依赖导致苦难，人的独立带来机会，仿佛一缕的晨光穿透重重的乌云。这些说话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片的蓝天，只要我们勇敢地用自己的力量走出去，就会迎接自己的黎明。古人都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生活其实就是一场旅行，有风有雨之余，都有阳光有彩虹。每一个坎坷都为了让我们走得更远，飞得更高。所以当夜晚来临，当寂寞围绕我们的心灵，等我们记住这些说话，眯埋眼，深呼吸，然后从内心深处找到个烛光，照亮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温暖自己，温暖这个世界。 呢、这个哥哥信自己啊，有叶倩文今日杜德伟嘅，今日十一点钟一阵翻嚟咧，我哋嘅爱好系列一首咧，迎接父亲节送俾爸爸嘅歌曲嘅。 嗯， 我准备咗啲重武器嚟。 我见到好夸张啊，你有黑胶碟啊 ？So what？ 好犀利啊！你又嚟啦，系嘛？ 系啊。 唔系，但系真系觉得你系认真地去呢对待呢一件事嘅。有人赞佢啊嘛，话佢心内的围墙啊嘛。 系啊， 记唔记得？ 呢、這个真系好嘢嚟， 系啊， 我估唔到你识唱， 点会估唔到咧？ 我真系估唔到， 好嘢，我都会睇噶嘛。 讲紧四廿几五廿年咯，首歌差唔多。 因为我同你一样，你知唔知？ 好冷门啊！ 我听到呢一首歌曲，我系非常非常非常之中意，我都有揾过呢一首歌。另外有一首嘅就系咧，陈秋霞姐姐嘅《Dark Side of Your Mind》。 嗯、 我听到之后嘅话咧，我直头系如痴如醉啊！我只系唱得几句。嗰陣時都唔識英文，哼俾人哋聽嘅就係咩歌？跟住嗰個人，你有冇試過係咁啊？哼俾人聽，佢叫做咩歌？ 都冇人知我哼。 跟住嗰個人拗曬頭，佢乜嘢嚟㗎？即係其實佢只不過係參加歌唱比賽嘅其中一首歌，根本嗰時都未出碟嘅。我係會追一首歌追到咁樣嘅。 嗱， 所以我點會唔識你呢一隻？ 有一首歌我真係想揾翻嘅，我同你講過。就是雲泥，大家即係朋友有冇聽過呢首歌咧？ 冇聽過。 雲泥應該係1979年左右嘅 Form Fit， 我唔記得咗啦。咁係好似係一首電影嘅主題曲嚟，好冷門嘅。你需唔需要我哼兩句你聽？ 嚟嚟嚟嚟嚟，你哼完等你冇哼嘅咧。 好驚！ 唔驚驚咩啫？唔怕。 嗱， 冇壓力。 唔係我先講個個話 個背景， 個 背景。 唔係我先講個歌詞先，因為我驚你唔知我唱乜啊。緣分是個見面禮，也是個美麗的開始。咁我唱咯。緣分是個見面禮，也是個美麗的開始。 唱得好難聽。 唔係同你講冇乜分別，你明唔明啊？我覺得你講完再講多次咁解。 我估到係咪緣分是個見面禮？下一句 也是個美麗的開始， 也是個美麗的開始。 係啦， 我估係咁。 不知道你共我唔知， 不知道你共我唔知誰會著迷。 唔知抽翻你嘅字呢個。 不知道你共我 誰會著迷？ 着迷應該差唔多噶啦， 係啊， 好熟啊！我覺得似係廣播劇嘅主題曲。 唔知。我聽完之後真係好好聽， 真係。 但你咩唔記得係咩機會聽？ 1979年嘅年代啦， 好快速啫。 你會唔會打落去嗰啲 Google 嗰度？佢應該揾過㗎啦。 I T 人嚟㗎， 我知 揾唔到係嘛？ 係啊，但係你係 I T 人之中嘅係人，中間括弧有兩個字，你冇讀出嚟啊嘛。 喂，有同樣嘅歌名，但係冇呢個，唔係呢個歌詞。 唔係叫雲麗， 唔係呢個歌詞啊！我諗係另外一隻歌， 另一首歌，係啊！ 你問下啲勁嗰啲就音樂情人嗰啲咧，你問下佢嘛。 音樂情人成歌有冇雲麗？誒、欸，或者仲有阿永業啊？ 係啊，冇錯。 阿永業可能會知， 可能會知嘅，係啊，問下佢啲比較冷門嘅，又或者今日我哋講咗之後嘅話，如果 有 任何聽眾知道有呢一首歌。 可能嘅就係總之嗰個lyrics 係啱嘅，係咪？但係首歌係咪叫《雲泥》就唔知啦。 一定係。 但係係咪電視劇嘅亦都 唔知， 係 啦。首歌嚟嘅。 OK， 好，話俾我哋聽下。 嗱，頭先搜查兼講下嗱，《雲泥》係另外一隻歌名，即係歌嚟嘅。 我知 係。再用你頭先緣分試過見面禮都查唔到啊，所以 我知啊。喂，但係講真，我曾經揾過嘅喎，揾到嘅喎， 係咪？ 突然間呢兩年又揾唔到啦，唔知點解？ 點解？ 係啊，唔知，唔通有人delete咗？ 跌啲咗去做乜嘢？ 就好似嗰套戲，Beatles 啲歌突然冇曬，你記唔記得套戲講？Beatles 啲歌突然冇曬， 啊 ，OK 好啦， 虛幻啊！ 翻嚟我哋又今日嘅愛好系列，雷暴警告仍有到今日11:30，30度氣温，好熱啊！相對濕度86%。先聽11:00新聞報告、財經消息，翻嚟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唔好行開，一陣再見。 Hello， 我係車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星期四我都系列出现咗啦。咁今个礼拜咧就系父亲节啦，所以今日咧就系受送俾父亲嘅歌曲。 嗯、好啊。 其实作为爸爸咧，即系我而家今时今日我人哋爸爸啦，我先谂翻转头啊，其实我同我爸爸有啲咩嘅记忆，我仲会记得咧咁样。其实系偏向模糊嘅，同埋咧感觉上咧，爸爸咧系会比较收埋啲嘅，即系唔会将一啲嘅爱仔女啊、锡仔女嘅嘢咧好表面化咁。诶、哎，我好锡你噶，咩好少讲啲说话噶。但反为咧，我谂翻转头咧，每一日咧我爸爸咧，佢好慳嘅，每日咧佢翻完第一份工咧，因為佢兩份工，夜晚一份咧，日頭一份。佢翻完第一份工咧，佢都唔喺街食嘢嘅，翻屋企個媽媽咧會煮一碗面俾佢，俾啲餸啊，俾啲菜咁樣。佢永遠咧就會望一望我，我通常坐喺佢附近做緊嘢啊，玩緊咁樣。佢成日咧就會食到三分二度啦，即係仲剩翻細半碗咧，佢就唔食噶啦， 就求其俾你 我飽啦咁樣。媽話：，誒、欸、你食唔食啊？咁樣。但係我而家諗翻轉頭，其實咧佢可能係未飽嘅，但係佢每日咧食剩三分一碗咧，佢就誒、欸、你嚟食啦咁樣，咁啊就好開心咧。 係、哎、開心啊！細路仔食啲嘢好開心，係啊， 唔會話食剩嘅，唔會呢啲冇呢啲諗法。 係啊， 咁通常咧可能嗰啲雞肉咧，仲会有好多喺度嘅，即系我而家谂翻转头都可以系爸爸。 佢分钟佢冇乜点食鸡肉， 等 留俾你。 我就谂翻，可能佢分分钟佢系留，专登留翻俾自己唔舍得食。咁呢啲过咗之后，你再谂翻，哦，其实爸爸对我自己真系好好，但系嗰种好咧，佢亦都唔会讲出嚟，但系喺佢行为里边，你系会记得翻。有嗰时咧，佢夜晚要翻工啦，佢就会问：喂，食唔食糖水啊？咁样咁跟住我就好开心，因为细路仔嗰时唔系咁多物质上嘅嘢，咁有糖水食已经好开心。 咩糖水啊？ 嗱，佢带我行落街啦，因为佢翻工嘅地方喺屋企大约行15分钟。大家如果知道边个鹅颈桥街市咧，即系湾仔嗰度，系啦，咁咧有间报馆嘅。咁而喺鹅颈桥街市里边咧，就有啲大排档，好旧式嗰啲，即系仲系木凳啊，一条长板 功夫板凳， 功夫板凳啊嗰啲咁样。咁、都系食最传统嘅铜豆沙啊咩咁咯。食完之后就嗱，自己翻去啦。咁跟住佢就会上上边楼上咧，系继续翻夜晚嘅工，翻到成点几两点，咁先翻屋企咯。所以呢啲咁样嘅点点滴滴，我想带嚟一首咁嘅歌曲。送俾好多年啦，离开咗爸爸，一啲走过的日子，送埋俾所有爸爸们。希望呢个父亲节，你哋父亲节快乐。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 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睡了，谁分享更新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以上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浅忆伤心的句子。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极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浅忆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浅忆伤心的句子。 咁啊，讲话即系今日我哋嘅爱好系列咧，就一首咧送俾爸爸嘅歌曲啦。咁当然咧，我要首一首歌曲咧，就要送俾我嘅爸爸嘅。嗱，我觉得咧，人咧总会要面对嘅就系同爸爸妈妈咧要告别嗰一日。 系。 咁我觉得人嘅回忆亦都好得意。初初嘅时候好可能嘅就系有好多嘢你会好挂住佢啊，会谂起一啲可能一啲比较伤心啲嘅，又或者系一啲即系温馨啲嘅事。咁但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嘅话咧，我同自己讲，喂，我要开始咧，就与其觉得沉淀喺或者系沉浸喺一片嘅哀悼当中，系咪？等自己出唔到嚟嘅话，倒不如嘅就系咪要记住佢嘅好咧？ 同意。 又或者就系每一次嘅话，谂起都系同佢一齐嘻嘻哈哈、开开心心嘅时间咧。咁我觉得咁样咧，先至更加能够切合到嘅就系我记住我爸爸嘅形象咯。因为佢喺我心目中嘅话系一个好爸爸，好好嘅爸爸，对人又好，对所有佢身边嘅人都好好。仔女就唔需要讲噶啦。以及嘅就系佢个人好豪迈啦，好奔放啦，好开朗啦，好开心啦。我觉得我自己好开心一样嘢嘅就系我遗传到佢嘅就系我好中意食嘢。我好中意食嘢， 喂，喜欢食嘢，享受食嘢，我觉得系最开心。 佢有一句名言，佢话乜都系假嘅，食落肚嗰啲嘢先至系自己嘅。系咪好劲啊？ 好劲！ 我话唔系啊，你啲钱赚到系自己，佢就唔系噶，啲钱赚咗嘅可能去咗第二度噶，唔系自己使噶。 系啊， 但系食咗落肚嘅， 就经过咀嚼， 我你就享受咗，你自己又开心，又得到嗰啲营养，佢乜都假，食落肚嗰啲嘢先就系自己。哇！我真系觉得佢好劲。 呢句说话咧，我谂起我二叔有一个又系类似咁嘅说话。 可以讲啦，讲啦。 即系类似就系话做人。即係唔係類似咁樣咧？即係食咗係最真嘅，又係咁樣一模一樣。 冇錯，即係佢喺食嘢方面嘅話，你會見到嘅就係佢係唔吝嗇嘅。即係有時我哋會喺屋企嗰度，佢包心刺肚，因為你知啦，佢開中國餐館，佢煮嘢食好好食，佢亦都會因為煮一餐好嘅咧，會幾日之前佢就會浸定啲嘢啊，發定啲冬菇啊，你明唔明啊？ 我就冇呢啲個福分。 係啦，即係當然佢有一段時間佢都仲會係咁樣，所以我記得嘅都係呢啲日子。即係你每一日你要去到個廚房嗰度，你 見到佢浸住啲嘢咧，你好開心。 你聞到陣味啊！ 係啊， 特別中秋節啊呢啲咧， 就係呢一啲啦。 好嘢食，翻到屋企咧，哇！嗰陣味咧， 一家人翻嚟食飯，開開心心，齊齊整整。咁所以我就係永遠我希望可以記得嘅就係佢呢一啲畫面啦。好啦，咁其實話講開呢一樣嘢嘅話咧，咁我就會覺得既然係咁，所以我今日揀嚟嘅呢一首歌曲咧，去諗翻起我爸爸嘅話，當然就係呢一首歌曲啦。 哦，林子祥 咩歌？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有个叫咩名啊？ 芝麻开门， 叫做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打开他的芳心，令我每天伤心。为什尚未打开他的芳心？明知阿里咁幸运，只要有恒心，铁柱磨成针。会屈屈终止一生，我有真心有痴心，可否帮我默默问爱神？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跟踪土匪好细心。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跟踪土匪好勇敢。芝麻开门，芝麻开。明白了，明白了，芝麻开门，芝麻开门，明白了，明白了。阿里阿里巴巴，门禁变样打开，阿里听到真。阿里阿里巴巴，门禁变样打开，阿里睇到真。Sesame, sesame, oh, oh, oh, oh, sesame, sesame. 林子祥嘅成吉思汗， 嗱，我对唔住，我修正翻，头先我讲错咗成吉思汗， 系， 其实就系你嘅 阿里 里巴巴， 冇错， 好嘢，好嘢，好嘢。我呢個都唔用得啊！ 我想講一講就係話咧，其實李克勤都有一首嘅，其實叫阿里巴巴嘅。咁啊，但係咁就唔係呢，唔係唱呢啲，其實佢真係講李巴巴。咁啊，因為佢都係李克勤啊嘛，佢姓李噶嘛。 呢個真 係 好。 冇錯啦，咁其實咧就係由呢一度咧就借咗少少鏡過嚟嘅。咁又覺得就話，咦係，我覺得呢只阿里巴巴好襯我爸爸嗰種食嘢嘅時候，哇好開心啊嗰種咁嘅感覺咯。 哇，好嘢！ 亦都趁呢一首歌曲嘅話咧，就將佢送俾嘅就係阿里巴巴也好，就乜嘅就係 阿王巴巴。 系啦， 爸爸、阿陳、阿梁 爸爸、阿阮爸爸又好，又或者就係阿黃爸爸又好，所有嘅爸爸好唔好？都父親節快樂！ 好嘢，好嘢， 好嘢！ 我承接你，我唔會輸俾你。 我都仲有啊！ 嚟啊嚟啊嚟！ 頭先你講一樣嘢咧，話記住啲嘻哈哈。 嗯， 喺我細個咧，係真係。聽親呢一首歌咧，我哋成家人就好開心噶啦，好開心，就係都係只係咁啱收音機播先又得咁開心。 嗯， 因為回應翻啦，細個嗰時咧，我同爸爸最親密嘅接觸係咩咧？就係星期日，佢就會攤開咗一張佢嘅尼龍椅，即係嗰張凳嚟佢嘅。我哋平時唔會開嚟坐， 係啊。有啲範圍係唔可以去噶嘛？係 啊， 我明啊。 去坐佢坐咗之後咧，跟住佢剪指甲，佢就會叫我埋去，我就坐喺佢膝頭角。你咁樣阿里巴巴聽到，佢會點樣掌掴你？ 佢喺上邊啦，你 我知啊。 佢會掌掴我。 你忍住啦，你出边行女 行紧咯， 系啊，嗱咁样样，我就会帮我剪指甲噶啦，我觉得好好好亲。 整个唔系妈咪执行嘅，呢个 爸爸佢 系 爸爸，唔知点解，即系佢我背住佢坐嘅，吓咁佢又帮我喺前面剪，咁啊好得意啊，倾下偈咁样，倾咩我唔记得啦。佢有时咧就会控埋我度嘅，我觉得佢啲须会吉到我唔舒服嘅。第二个好亲密嘅咧就 系 话冬天嘅时候咧，因为我矮细粒啊。佢洗緊面嘅時候咧，佢用熱水洗面嘅，攞個面盤，咁佢就會幫我抹面。笑乜嘢咧？洗面？ 我唔講啦，費事一間你阿爺爸爸嬲。 喂，唔會， 我就係驚你知嘛？ 唔會， 我乜都冇見到佢。 突然間夜晚開門。咁呢個情景，我覺得係好好温馨嘅，即係同爸爸嘅記憶係。咁另外咧，我讀中學嘅時候咧。佢會叫我出去晏晝咧，同佢飲下午茶嘅。佢就飲奶茶，佢就唔俾我 飲西茶㗎。 係啊，去茶餐廳啊，佢唔俾我飲嗰啲，佢覺得唔健康，我只能佢飲熱檸檬水。 係啊，佢哋會指定你食一啲嘢。係 啊，佢唔俾我飲奶茶㗎，佢覺得細路 仔 係啊，會夜晚又瞓唔著咧，又呢樣嗰樣那樣嘅。咁我哋嗰時因為冇唔係好多娛樂嘅啫，就夜有部收音機喺度。咁如果聽親呢一首歌咧，大家就會好開心，手舞足蹈。呢首歌我唔知點解，我覺得你兩位未聽過，但係喺我腦海裏邊咧好深刻印象。需唔需要我哼兩句嚟聽？ 好，嚟，等我哋估下係咩歌。估到我真係 發達啦。有幾個版本嘅，有深深唱過，深深。跟住我呢个咧系双燕姊妹， 而家呢个就即将播 系啦，好正嘅喎。嗱呢首歌咧作曲系姚敏， 哇，姚敏姐姐啊， 系啊，好轻快嘅，听住咯。 嗯， 我人夹噶，妈咪，妈咪， 妈咪，爹哋， 我的心里真切，为什么你不爱我？你专门爱爹哋， 我识啊。 好温功课，咪日日挂住。 Sarah 姑妈，我要出去啊！有个大妈实揾我做暑期工。 哇，你咁叻仔啊！大妈实亲自叫你帮我做暑期工。 诶、哎，大妈实揾我好奇咩？不过咧，我见啲工作性质有啲危险，所以我全部退晒。 哇，肥强估唔到你都咁关注暑期工工作安全啊！大家如果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日星期嘉宾有佢。 暑期工工作要小心，整亲自己妈妈一定好伤心。我系 Stephanie 何雁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朝举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特运会，选委界议员尚海龙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候，需要关注企业和企业家。他关注当局怎样推动跨部门加强力度，支持新来港企业家，期望可以提供相关配套和政策。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说，高才通计划吸纳了不同人才和企业家，证明吸引人才政策成功。他指出，施政报告提出成立专门的人才服务办公室，针对新来港的人才，包括在教育、医疗、居住和融入社会等方面提供协助，他认为相当有效。李家超又说，除了实体协助，亦都有线上平台提供即時提供配對和職位對接，認為有關工作正是有序進行，但是仍然有改進空間。醫療衛生界議員林哲源關注，特區政府有什麼政策去吸引世界頂尖科研製藥企業落戶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說，香港吸引很多內地人才的同時，在推出搶人才措施的18個月來，已經有超過47,000名持外國護照人才入境，相信政策推出之後兩年，數字可達到50,000人。李家超強調，本港是國際城市，永遠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過去亦都有吸引外國的世界前列藥物科研公司來港，包括阿斯利康。特區政府會在資金資助、強化人才庫等方面做功夫。山東青島市一名9歲男童被武術教練毆打致死案，在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三名被告之中兩人因為故意傷害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其餘一名被判監3年，緩刑5年，他們又禁止從事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法院說，兩名被告開設武術運動俱樂部，第三名被告是其中一人的兒子。受害人去年6月因為訓練動作不符合要求，遭被告毆打和捆綁之後昏迷，送院搶救之後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炎热，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81点，升43点，总成交金额52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41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5.06升1.6，比亚迪股份236升16，腾讯控股375.4升4.6，盈富基金18.32升3仙，美团113.1升5毫，阿里巴巴73.85跌3毫，中海油21.3升1.6，药明生物12.52跌2仙， 快手50.75跌1.25，中移動74.45升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57.04，瑞士法郎0.895，加元1.375，人民幣7.251，英磅對美元1.279，歐元對美元1.081，澳元對美元0.6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經平均指數報38,831，跌45，港金報21,520，跌5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12.84，賣出2,313.34。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嘅慢线有坏车，而家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西贡公路有道路工程，跟住北港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一带车多。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稍为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车龙排到景隆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I love you。 大家好，我是风骚发户人的小羊羊阮仲阳。爸爸教劝我一件事，小小个温默书那阵呢，觉得好难想放弃的时候呢，爸爸就说做人最紧要坚持。所以呢，爸爸就身体力行教劝我，就算遇到什么困难都好，都要坚持啊。爸爸 ,I love you 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正义刑警，火拼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完结篇。 随住案件的推进，关系网亦逐渐清晰，但忽然有人检举文禄阳是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嫌疑犯，拍档冇见又会不会相信？刑警又可不可以将罪犯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对决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个个笑到依起拍牙，因为就快有 EMPF 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 所有账户依度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公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今年六月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一首送俾爸爸嘅歌曲。咁啊，头先都讲过啦，爸爸好多时咧会比较硬朗啦，或者会将心里边嘅说话咧收埋啦，未必会讲俾仔女听，好锡你家咩咩咁样样。同埋有一样嘢咧，唔知你觉唔觉得爸爸咧好多时咧，就算面对好多生活上嘅困难啦吓，磨折啦，难关啦，佢好少会同啲仔女讲，即系以前啲爸爸，即系唔会话俾佢听， 内敛啲啊， 好内敛嘅，即系我爸爸咧系一个叫做。 容許我咁講咯，窮記者啦，因為做嗰陣時做記者啦，我唔知而家可能會有改善啦，係好低人工嘅，因為我有時都聽到我阿媽咧喺度抱怨，哎呀，真係好難過啊啲生活咁樣。咁但我爸爸從 你有冇諗住出嚟做嘢啊？ 帮补 做童工， 帮补家计， 做细路长系嘛？出嚟帮人擦鞋， 帮补家计 都好、啊。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系点问佢攞钱嘅咧？我唔记得几多钱啦，好似系唔知一个礼拜30蚊定系40蚊。 哇！你咁有钱？ 我嗱，我 好多钱、 啊，我错啊！冇问过，其实我呢个咁样嘅行为咧，会唔会为佢带嚟经济上嘅困难？但系佢亦都从来冇话我嘅。咁啊，翻屋企咧，佢就会换翻屋企衫啦，就将自己翻工嗰条裤咧挂喺嗰个门后边。咁我就会自己喺佢个袋度咧，就挂到咩？ 揞钱啊！ 揞佢嗰个荷包咧，就攞我嗰、那个。 喂，你点来盗窃、啊？家贼难防啊！ 佢叫我自己攞噶。 叫你喺一个裤袋咧攞啫，你两个裤袋抄匀晒，后尾袋都再抄， 调转再蹬下，调转再蹬下。唯一一样嘢，我而家谂翻转头咧，嗱，佢系做记者嘅，咁因为嗰阵时咧，都报馆有时会有啲叫做 business trip 啊，即系派佢出去做采访，咁咧就去外国嘅，咁啊次次佢都唔去嘅。我 咗点解啊？ 系啦，于是终于有一次我就阿妈，点解又得去旅行唔去啊？咁阿妈就话啦，佢话要悭翻啲钱，因为虽然公司俾咗个叫做嗰啲飞机费啊或者咩，但你去到咧，你可能有啲嘢你都会使钱嘅，食嘢啊， 唔系都有啲 pocket money 噶。 我唔知啦，即系总之我阿妈咁话，佢有个悭钱门。咁、所以咧，其实我阿爸咧，直至到后来好晚期咧，即系好老咧，都冇出过门嘅，即系冇旅过行嘅。因为佢系将所有啲钱咧悭埋咧就。 梗系啦，你成日都揞佢个袋，你揞少啲，应该都可以去到近近地去长洲、 澳门去到啦。 去到 嗱，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以前嗰啲男人， 我原 来 我个败家仔， 你而家知唔知啊？ 系啦，以前男人有啲裤袋咧系有个暗袋嘅，你知唔知啊？ 我知， 有噶。 嗰個通常擺啲錢幣嘅喎， 係啊， 即係紙嗰啲啊，你個袋仔你有冇抄埋？ 乜都掟曬落去，乜都掟曬出嚟，咁 咯，刮乾刮淨已經。 所以我相信咧，其實咧，爸爸咧，即係其實係好似一個遮咁樣遮住曬成屋企，但係嗰個遮咗咧幾重咧，只有爸爸自己先知道。所以我諗起呢一首歌曲。 世上磨练共多事，男儿一生要几次遭到失望与心志，我有无边毅力挨尽困难考验，难逝披荆斩棘，心里更愿永不折腰，大丈夫一生要经过困难磨练很多事，大丈夫一生要几次落错失望与心志，心里磊落永不止，立地顶天汉子，心里磊落永不止。 送俾所有为屋企遮风挡雨嘅爸爸们，有呢首《大丈夫》。 但系我怀疑你梁咪咪，你只系一把缩骨遮。 细细 爸爸就系把缩 骨 太阳遮， 缩骨遮一开，噗一声。唔知几细嘅， 有 声服一声嘅， 仲系缩骨啫，同唔同意啊？你样样 好，咁啊，跟住两个仔，我唔答你，系啦，我唔答你。好啦，嗱，咁其实我觉得咧，其实除咗话喺个父亲节，大家系会怀念自己嘅父亲，当然咧有啲嘅就 系 仍然健在嘅，好好地多啲孝顺下佢哋啦。 真 系 真系同意。 咁但系当然啦，我会觉得嘅就系有时我都会谂翻嘅，就系爸爸个爸爸， 爷爷 就系你爷爷， 我未见过。 啊，你未见过噶？哦，因为佢喺乡下。 系啊，乡下，同埋佢好早走咗啦。系、哦、啊，我爸爸成日闹佢，话佢咧赌钱定吸毒， 系 攞晒屋企啲嘢走。 即系总之有一样 嘢 啦，系啦、 啊， 累咗屋企咁样啦，系咪？其实我谂翻起我爷爷咧，对我嗰个感觉会更加大，因为咧我细细个就系佢凑大我。 我听你讲过，着日日着西装噶嘛， 好 型 嘅，好型，每一日都系梳到个头，其实佢有啲似梁朝伟嘅，日日就 系 用嗰啲发蜡咧，哇，整到个头咧不停拧好靓，跟住就着西装打呔，仲要系三件头，系啊，仲有一件小背心，跟住就会同我哋会落去嘅就 系、 是、去饮茶。 西茶啦， 西茶，佢一定系会饮咖啡，同埋就系食油占多、 嗯。 因为其实佢读书冇办法，因为系都 翻书仔， 系啦，啱啊，应用得系好嘅系翻书仔，即系英文好叻。咁跟住就即系有啲咁样嘅一啲即系佢自己嘅习惯啦。咁所以嘅就系谂翻起佢咧，我觉得我好同意你头先所讲嘅就系、是、有时有好啲嘅就系好少好少嘅 moment。又或者一啲好少好少嘅嘢，我谂翻起嘅话，我成日会谂翻起蛋卷。 嗯、 我谂翻佢嘅话，会谂起威化饼，因为系佢一定会将呢两样食物咧，系摆喺佢自己间房里面咧，系唔会立乱攞出嚟俾 俾你食啊！阿嫲食唔食得噶？嫲嫲 都唔食得， 珍藏自己啲珍藏， 系因为系我大姑妈。佢係要好遠好遠咧，係千山萬水，每一次嚟帶嚟探我哋嘅時候咧，先至可以嘅就有幾罐嘅，好記得噶太平威化餅， 哦、 我仲好記得，好好食嘅。 係咪扁罐裝 嗰 只？ 唔 係 大罐嘅、 哦， 冇錯。 哦 okay、雖然佢裏邊係威化餅，但係出邊咧係好有中國特色嘅一個包裝嚟噶。係啊，佢係和紅紅地色，跟住咧有一個女子啊，插曬針啊，小姐咁樣咧，就攞住個盤上面就係威化餅。如果大家有食過。呢、這個威化餅嘅話，你會知道我講乜，真係好好食。雖然好大罐，但係佢永遠都係收埋喺自己張牀嗰度咧，係唔准攞嘅。 咁好笑嘅， 佢要請你食咧，就攞出嚟請你食，都係食一塊嘅啫。哇！你珍而重之。威化餅你知㗎啦，好多層㗎嘛，冇錯，你同我搣開好多層， 就 舐 出，我就 舐啊， 快搣出嚟嘅， 啱唔啱？ 我係，舐 啲 cream 先，我一次過擺曬落個口度，爽爽爽咁就食曬，好開心。 嗰啲碎咧會數翻， 冇錯啦。另外一個就係依家叫個呢個蛋卷，蛋卷又係我姑媽賣俾佢嘅，咁跟住佢又係珍而重之嘅，就耐唔耐嘅話咧就有一條蛋卷咧就好開心嘅，俾兩條，跟住咧你就可以將佢插喺隻手指度，即係真。 嗰只系咩 size 啊？嗰啲蛋卷，哦长都系长嘅， 好长 嘅，系哇好玩喎，细路仔系啊， 系啦，又或者就真系有时可能星应该讲紧星期五晚，又或者系比较冻啲嘅夜晚，唔、知点解食完饭之后你硬系觉得肚饿嘅，你哋有冇试过？ 有 系咪？咁咧佢哋会宵夜啦，咁宵夜嗰阵我哋又唔会落街嘅。就會煮一包福麵。 哇！你咁咩嘢 啊？ 我哋冇嗰啲面食， 冇一包福麵啫，都係一包福麵。就正如好似頭先阿 Michael 咁樣講嘅，就係佢其實一包福麵好細包嘅啫嘛，就是、一個嗰啲普通我哋嗰啲飯裝飯嘅嗰個飯碗，即係冧高少少啦。佢永遠都係夾好多俾我。 哇！ 自己食兩啖， 感情真係正。 明唔明啊？即係佢知道嘅就係個孫女肚餓嘅，係啊，整個福麵 俾你，或者只係餵食， 係啦，佢煮俾你， 即係想食， 係啦，就大家會坐喺嗰張細嘅台仔嗰度咧，有個接凳，跟住坐喺度， 永遠都係食嗰啲嘢，就係坐張台仔，唔會坐餐台， 唔會學坐餐台噶啦，咁就坐喺嗰度，佢哋兩個就食，食完之後嘅話咧，哇，好滿足瞓覺，咁跟住就聽到佢喺出邊嗰度咧聽 傾偈 係 嘛， 係啊，同我阿嫲傾偈係最舒服啊，最催眠嘅，係，又或者就係有。有時會聽到佢喺出邊嗰度睇睇呢個神房，就永遠都聽到天上有長龍，人間有神房，神房跟住你瞓著， 哇正啊， 係 啊， 所以我諗翻起佢就有呢一樣嘢咯。仲有一樣嘢嘅就係我好後悔嘅，就係喺當年我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佢有一個上鏈嘅鐘擺嘅錶，個鐘擺嘅鐘。我成日都覺得好中意佢亦都好犀利，即係嗰個鐘咧壞過好多次，每一次都攞去整翻。 哇！ 好懷舊嘅一個人係啊，我唔知係咪古董，但係總之嘅就係你永遠你望一望鐘嘅時候就係聽到佢，同埋有時你夜晚黑嘅時候嘅話就會聽到佢噹噹， 嗰啲幾鐘 係噹。 好恐怖啊！其實 係啊係啊，夜晚識 有冇隻雀仔行咗嚟？ 冇雀仔，冇雀仔。之後我爸爸喺英國買咗個發就係一個雀仔啦，但係到最尾都係唔中意嘅，唔中意谷鼓鳥，中意聽翻呢個噹噹 噹 係 好。真係好特別，好有感情， 係咪啊？你好有香港舊香港嗰陣味道。咁所以今日我就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嘅就係《爺爺的古老大鐘》。 口气散多一求你记 送给大家有平井坚的这首歌曲就是爷爷的古老大钟 哇那些鐘呢就真的很經典， 好有經典、啊、 以前我見到一些咧，好像打開個 上鏈嘅，上鏈嘅， 坐地嗰啲好貴啊， 好貴啊， 係咪每一晚啊，嗱一條鏈，有鎖匙咁插入，我見我爺咧又有個掛咗個鐘， 呢啲好貴 嘅，每日都要上嘅，上兩個窿嘅。嗯，知唔知我哋做乜啦？ 唔知道， 一个就系上链嘅，另外一个就系当当当嘅。 哦， 嗯，你想佢唔当嘅，另外嗰边你就唔上。 系咯，我就想问下，如果个个瞓晒觉当咁咪醒咯？ 唔系噶，嗰阵时候你好惯， 惯 同埋嗰阵时候以前啲滴答滴答好大声噶。 系啊，你一夜晚嗰时就滴答滴答， 系啊，就会听到滴答。滴答滴答咁樣，而家你覺得好嘈咯，但係以前係好好嘅暗你瞓覺個安眠安眠曲嚟嘅。 OK， 我呢首咧係真係我爸爸佢最中意嘅一首歌。 嗯， 嗰陣時咧，我哋有一個收音機連唱盤嗰啲，我唔知佢邊度攞翻嚟嘅。佢應該係可能係攞人哋啲舊嘢翻嚟嘅。 嗯， 咁啊，終於哇好開心啊，有唱片聽啊！咁然後有一日佢攞一張唱片翻嚟。我媽問咩嚟噶？佢話唱片咯，佢好中意。但我媽問佢：你買嘅？佢死口唔認。 嗯， 但我懷疑佢都係買嘅。 一係，即係梗係啦。唔認咪就係唔係咯？ 係啊，我都懷疑。 如果你屈佢，嗱，即係如果佢係人哋俾佢嘅，但係如果你阿媽屈佢嘅話，佢一定會講嘅就唔係啊，都俾我啊，啱唔啱先？ 啱啊，因為我覺得我媽可能覺得佢嘥錢啊， 所以佢話冇，係 啊。但係佢我覺得佢係真係最中意呢首歌，但我媽就好憎嘅，因為第一佢覺得好嘈，第二咧因為個唱片嘅封面咧係一個長頭髮嘅女士嚟，好靚，我都覺得幾靚， 係咪啊？ 係啊， 姚蘇蓉啊？ 唔係， 嗯， 唱廣東話， 講咩話？ 唔係今年 廣東話嘅麗莎， 係啊。 有古 仲，就系呢一首，好经典。 哇，成人几耐日 相思泪，佢就会细细声哼嘅，佢又唔够胆好大声唱。 哇，好有旧香港嗰啲 feel 啊！一齐嚟。 情人别去。 See 12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先听新闻报告回来继续。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的。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反过来做个慢活人呢，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的了。做个快活人呢。还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听嘅节目就系风骚快活人啦，十二点十二分，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5%嘅。今日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炎热，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咧即系星期五啦，同埋星期六间中有骤，同埋几阵嘅雷暴，天气不稳定。下个礼拜天气仍然炎热同埋有雨嘅。每逢礼拜四呢一个时候，我哋都会带嚟呢一个环节，寻找爱的故事。 爸爸的 T 恤，爸爸翻咗工，妈妈就如常咁喺屋企度做家务。啱啱准备将啲衫摆入去洗衣机度洗嘅时候，喺侧边读紧二年班嘅女就咁讲啦：妈妈，可唔可以唔好将爸爸啲衫放入嚟一齐洗啊？妈妈觉得好奇怪，就问个女：点解唔可以呢？爸爸啲衫唔使洗咩？个女就话：爸爸啲衫好臭啊，我唔想我啲衫同爸爸啲衫一齐洗啊！妈妈听完之后在间屋度行来行去，攞咗爸爸件衫，一碟个女最中意食嘅炸鸡，同埋一张100蚊摆咗喺台上面。妈妈就同个女讲啦：嗱，你轮流拎起台上面呢三样嘢，然后话俾我听你有咩感觉。个女唔肯拎起爸爸件衫，佢露出好嫌弃嘅表情，指住爸爸件衫咁话：我唔掂爸爸件衫噶啦，我嚟咁远闻到都觉得好臭啊！跟住个女拎起碟炸鸡，即刻忍唔住食咗一大啖，超好味啊！最后女拎起张100蚊，露出贪心同埋蛊惑嘅神情。咦？呢100蚊系咪俾我做零用钱噶？耶！我有好多嘢想买啊！呢个时候，妈妈终于拎起爸爸件 T 恤，同个女讲：嗱，女，我知道爸爸件衫系有少少味，所以你唔中意系咪？不过如果你讨厌爸爸件衫有臭汗味呢，咁你就冇资格食呢碟炸鸡同埋用呢100蚊啦。因为呢啲都係爸爸辛辛苦苦赚返嚟㗎。你闻到爸爸件衫有臭汗味，係因为爸爸每日喺地盤大汗揼细汗咁开工。如果你感受唔到爸爸嘅辛苦，淨係识得嫌爸爸件衫臭呢，咁你有咩资格享受爸爸赚返嚟嘅成果呢？嗱，你唔鍾意你啲衫同爸爸啲衫一齐洗㗎嘛 ,OK。咁以后你自己啲衫唔该你自己洗返啦。其实你都大个女㗎啦，应该帮手做家务，而唔係一味享受人哋嘅成果。咁你先知道你着住啲衫咁干净，其实后面我做咗好多嘢㗎，要洗衫，要晾衫，要烫衫。而你啱啱食嘅炸鸡，又或者你用緊钱去买緊嘢嘅时候，其实后面都有义务同埋责任㗎。妈妈虽然好长气，但係个女好似真係明咗喎。妈妈，我明晒啦，我今晚等爸爸返嚟，我会同佢讲对唔住啦。不过妈妈，我头先上体育堂我都好辛苦㗎，所以一阵我都去洗衣机度攞返我啲污糟衫出嚟，等细佬返嚟俾佢闻下，等佢知道我都好辛苦㗎。啊，真係俾你激死呀。 我哋嘅 FST 实习生 Helen 送俾大家嘅一个好得意嘅家庭温暖嘅故事。一家人有时可能会嗌下交，或者有啲唔开心。不过爸爸妈妈同仔女永远系最亲密、最好嘅拍档。阿小星嘅呢一首《这是爱》，送俾所有爸爸妈妈，辛苦晒，加油啊！ 朝怕骤然失去，艳阳下有若灵犀，暗地两相通，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身边早连你说已那春风。这是爱，迟找来他朝怕骤然失去，夕阳下白象情思，暗地两低落，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叹往返，花也在含笑，怎寸而自重。寒雨暴至，秋风竟吹散春梦，问何日方可再复见？云雾散，始终不再意，失去影踪。 温功课咪日日挂住。 Sarah 姑妈，我要出去啊！有个大妈实揾我做暑期工。 哇，你咁叻仔啊！大妈实亲自叫你帮我做暑期工。 大妈实揾我好奇咩？不过咧，我见啲工作性质有啲危险，所以我全部退晒。 哇，肥强估唔到你都咁关注暑期工工作安全啊！大家如果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日星期嘉宾有佢。 暑期工工作要小心，整亲自己妈妈一定好伤心。我系 Stephanie 何雁诗。 爸爸，I love you。 Hello， 大家好，我系丰收发号人嘅李丽蕊啊。原来咧，我同我爸爸嘅口味系好中意食一啲酸酸甜甜嘅嘢噶，所以咧谂翻起爸爸教晓我嘅一件事，就系教我煮茄汁虾碌啦。开一罐菠萝，再加啲茄汁，兜匀佢就可以上碟噶啦。到而家每一次一食茄汁虾，我就会谂起爸爸。父亲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寻找爱的故事，阿嫲的手尾钱，这个是一个当铺老板记录下的真人真事。话说这个清晨六点钟，这个当铺的老板去公园那里放完狗之后，想着回当铺开铺头做生意了。当时是比较早的七点几钟，天啱啱放凉。 正准备开门嘅时候，忽然之间只狗向另一方向不停吠，咩事呢？呢、这个档铺老板周围望，发现喺一个柱后边企咗个人，斯斯缩缩咁样。当时嘅老板心谂：咦，唔通佢想抢嘢或者打劫？于是大声喝：你做咩啊？点知对方咧好似怕怕丑丑咁话：啊，唔好意思啊，老板，我想嚟当嘢噶，你开门未啊？哦，原来喺度等我开门嘅客人，听佢说话嘅感觉都唔似一个恶人。于是我就开门就话：啊，你唔好企喺嗰度啦，入嚟啊，请进，入嚟。我将佢迎咗个铺子里边，对方话自己姓陈嘅。好啦，咁啊唔讲客气说话啦，我就直接问：啊，陈生，你想当啲乜嘢啊？佢攞咗个旧嘅饼干罐出嚟，打开一睇，哦，里边有啲旧嘅钞票。我以为自己听错说话啦，哦，佢唔系嚟当嘢，佢攞啲钱嚟赎嘢嘅。于是就话：哦，我听错咗，原来你要赎嘢系嘛？咁诶，攞翻张当票俾我，我俾翻嗰样嘢你啦。点知陈先生拧一拧头话：唔系啊，我唔系赎嘢噶，我系嚟当嘢噶。我做咗咁耐呢一行，我突然间都谂唔到咩意思啊？你当嘢，咁你当啲乜嘢啊？唔通当个饼干罐？于是我就问话：我唔明白，你攞啲咩物件嚟当啊？跟住佢指一指里边嗰啲钞票就话咯：我要当呢啲钱。吓！我做咗咁耐当铺，客人拎住有手表啊，有戒指嗰啲嘢当就有啫，拎钱嚟当钱系咪玩啊？于是我就问佢啦：阿陈生，你咪讲少啊？你有咁多嘅钱，点会攞钱嚟当钱噶？佢好尴尬咁搓一搓手话：老板啊，我点样讲呢？我呢啲钱唔可以用噶，唔可以用。哦，我明啦，你啲系咪假嘅钞票啊？嗱，如果系假嘅钞票，你快拎走啊！我唔可以收噶。佢即刻解释话：唔系啊，你误会我意思啦，系真嘅钱嚟噶。我都唔知点样解释，但我真系唔可以用啊呢啲钱。我唔明啊，就话咯：你讲乜嘢啊？如果系真嘅钱，你就攞呢啲真嘅钱去用啦，使乜再当钱啫？点知我再讲多几句，佢就喊起上嚟，佢话。这个是我阿嫲留给我的首尾钱来的。在台湾地区有个风俗习惯，老人家如果觉得自己将会不久于人世，就好像过年包压岁钱一样，包一些钱然后给他的子孙，这个就叫做首尾钱，希望他们保留着这些钱，将来有急事的时候就可以用的。我被这笔钱的来历吓了一跳，哦，原来你阿嫲给你的首尾钱，咁你继续讲点解要当咯？原来佢出身自一个好有名嘅家族，好有钱。族中有位老太太，年轻时候嫁入豪门，生活悠哉悠哉。可惜啊，佢最锡嘅呢个孙阿陈先生，从小咧不学无术，最唔好就系学坏咗，中意赌钱。为咗赌钱，陈先生将屋企所有可以变卖嘅全部变卖，换成赌本，当然负债累累啦。开始嘅时候，亲戚朋友都会劝下佢或者借钱俾佢，但系慢慢见佢输完又输，大家众叛亲离，已经唔理佢啦。剩低呢个老太太始终护住呢个宝贝嘅外孙，佢要钱就俾佢。啲亲戚都话：哎呀，阿嫲唔好再俾佢啦，你害咗佢啊！到最后，颜老太太走到人生嘅终点，临终嘅时候叫阿陈先生埋去就话：阿乖孙，唔好再赌钱啦。我喺度都仲照顾到你，我走咗边个可以照顾你？嗱，我而家储咗20万嘅首尾钱，你好地我嚟做下生意又好，咩都好，唔好再赌钱。浪子终于回头啦！过咗几年，陈先生真系戒赌，佢谂住喺街上面开翻个小食摊，重新步上正轨，但系冇钱。你开铺头都要钱噶，由于年轻嘅时候借得太多钱，大家都唔信佢，于是佢冇资金，咁点算？佢就攞住阿嫲嘅呢啲嘅钱，攞嚟希望当铺当得钱啦。佢话我手头上冇资金，冇人愿意借俾我，呢啲钱系阿嫲对我期待，我唔可以用，我又唔可以存进银行，因为攞咗入去，攞翻出嚟就唔系嗰啲钱啦。谂嚟谂又冇办法。我想请你同我保管，借啲钱俾我做生意得唔得啊？

李强仲将会访问奥克兰。李强表示，中国同新西兰建交五十多年来，两国在贸易、投资、旅游、科技和人民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之间互利共赢的典范。李强指出，期待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打造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版。李强之后还会访问澳洲和马来西亚。立法会今早举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特运会，选委界议员尚海龙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时需要关注企业和企业家。他关注当局如何推动跨部门加强力度，支持新来港企业家，期望可以提供相关配套和政策。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说，高才通计划吸纳了不同人才和企业家，证明吸引人才政策成功。他指出，施政报告提出成立专门的人才服务办公室，针对新来港的人才，包括在教育、医疗、居住和融入社会等方面提供协助，他认为相当有效。李家超又说，除了实体协助，亦都有线上平台即时提供配对和职位对接，认为有关工作正是有序进行，但是仍然有改进空间。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源关注，特区政府有什么政策去吸引世界顶尖科研制药企业落户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说，香港吸引很多内地人才的同时，在推出抢人才措施的18个月内，已经是有超过47000名持外国护照人才入境，相信政策推出之后两年，数字可达到50000人。李家超强调，本港是国际城市，永远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过去亦都有吸引外国的世界前列药物科研公司来港，包括阿斯利康。特区政府会在资金资助、强化人才库等方面做功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下周初天气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34点，升96点，总成交金额57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33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恒生中国企业65.2毫二，升3毫2；比亚迪股份236.2，升16.2。盈富基金18.37，升8仙；腾讯控股376.4，升5.6；美团114.1，升1.5；阿里巴巴74元，跌1.5；中海油21.3，升1.6；药明生物12.42，跌1.2；快手50.95，跌1.05；中移动74.65，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57.02，瑞士法郎0.895，加元1.374，人民幣7.251，英磅對美元1.279，歐元對美元1.081，澳元對美元0.6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經平均指數報38,781點，跌95點。港金報21,5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2.8美元，卖出231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4.8 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阿仔，牛肉咁样切，咁样腌，跟住小红石镬落油，然后咁样炒炒炒，就可以炒到一碟好正宗嘅干炒牛河啦。然后就可以谂到女仔噶啦。我老豆就系咁样教我厨艺噶啦。至于对姻缘有冇帮助，就要听十三五成群我阿摄嘅分享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照亮你。 陈伟霆饰演嘅主角近视川，消防救援特勤站站长，勇敢正义。同样做消防员嘅父亲喺执行任务时牺牲，加上妈妈嘅车祸，童年经历令佢唔敢组织家庭。女主角徐来又可唔可以令佢解除心结？ 国剧八三零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隻狗，不做坏主人。 好，多谢你。 早晨，你哋好。 系你好啊，喂，系咁，今日讲乜嘢？多谢 Eric。 做乜嘢？ 今日咧讲紧狗隻最憎嗰啲嘢， 最憎嗰啲嘢， 即系最憎嗰啲。 最憎嘅嘢啊！ 你问过啲狗狗啊？ 系啦，嗱，咁你哋估下啦，你哋估下 最憎 狗最憎嘅。 我知。佢最憎嗰啲藥油味，即系啲 呢个系某一样嘢嚟噶， 系咪？即系啲唔即系人会为咗搽啲关节啊，或者即系总之啦，任何嘢啦，贴嗰啲咩，即有时有搽嘅有贴噶嘛，一块嗰啲，佢都最憎呢啲味，佢都对佢好刺鼻嘅，系咪啊？ 好，仲有另外一样嘢， 有啲人都好唔中意嗰啲味啦， 系噶，就会闻到边个就 系啦，讲啱啦，好重嘅味道，佢哋系唔中意嘅，所以譬如醋啊。譬如 芫荽啊、 青檸啊、檸檬啊，有啲清潔產品啊，alcohol 啦、啊，公鼻啊 ，OK， 係啊，對佢哋嚟講係極之唔舒服嘅， 係 哦，明白。 好，我估， 我贊同，我估， 佢阿掹， 你冇 check 電話㗎嘛？ 咩啊？冇 啊！冇啊！咁諗我哋家， 哇！咁啊，使 check 電話呢啲， 我根本就識。 OK， 我講掹佢條尾。 唔係，有啲狗呢個都係唔中意，不過你可以講話踢佢，佢都唔中意，所以差唔多嘅嘢唔算。 哦，到我 Eric， 好 就係咧，你抌個波出去叫佢執翻翻嚟，來來回回。 佢好中意㗎， 你有冇問佢咩？ 係我同你唔中意啫啲嘢。 好玩極都唔易，同埋有時咧，你玩到攰咧，佢未攰，佢要執個公仔執你，要你同佢玩㗎。係、 好似我琴晚阿女，即係九點半就喺度跳舞，跳咗成個幾鐘頭。 夜晚啊， 係咯、 啊。 你阿女，你阿女係真係你阿女定係你阿狗啊？ 我个女个女个女， 几多岁啊？ 系啊，五岁， 五岁 无限精力， 咁犀利啊！ 系啊，嗱咁啊，有几样嘢，第一样嘢咧，佢哋好憎你，佢都有嗰啲叫咩 personal space， 嗯， 系咪？佢好唔中意 自己私人嘅地方， 去 限制 佢啲 personal space 嘅， 系，哦，佢唔中意入去嘅。 喂，但系我唔知嗱，成间屋。 大家一齐人同狗一齐住，点边度叫佢嘅 personal space 啊？我唔明白。 自己嗱咁啊，佢有分自己人同埋出边嗰啲人啦。系咁啊，有主要就出边啲人，不过佢自己人都有唔多唔少有啲嘅。所以即系譬如你好大力去揽拥抱佢啦，系、嗯、咪？即系佢同埋 佢唔中意嘅咩？ 无端端好中意锡佢啊，拥个头入去啊，你个头无端端变咗好大个啊，对佢嚟讲对比例佢就唔中意嘅。 哦， 系、 哦， 哇！突然间个巨头人， 跟住我咪做错晒嗬？其实好多主人都错噶咯，而家系咁。 我哋成日揽住只狗噶，佢唔中意揽嘅咩？ 佢唔系又即系睇下你个咁啊，好面个别嘅。不过就其实你大力揽佢冇够中意嘅，真系。 系啊， 点解咧？嗬？ 系啊，咁啊，又即系唔正常啊，冇只狗世界冇呢啲嘢。 系啊，佢哋冇揽噶嘛。 系 啊，同埋你永远你好得意啊！你有头将会讲嗰啲嘢咧，冚唪唥。如果你代入佢个大自然世界咧，其实系全部冇呢啲嘢嘅。 系嘅， 所以另一样嘢冇大声啦。 系。 即系大自然边有大声嘅啫，无端端你 唔系喎， 佢哋佢啲听觉好好啦。 啊 ，Eric， 你无端闹交啊，喺附近啊嗌啊，无端讲嘢大好大声啊，讲电话，佢就好唔中意嘅，又系因为大自然冇。 但系 Eric 最大声都系行雷闪电。 唔系咯，咁行雷闪电点啊？ 唔系成日行噶嘛？ 系啊，佢哋惊嘅。 如果有个老虎喺度，哇咁咧？ 我都惊， 人都惊啦，系啊， 系啊，我嗰日有只狗嚟睇医生咧，就个主人就一只大唐狗嘅，好肥之大大只嘅，咁佢个主人就我望住佢眼神，好似唔系咁 friendly 啦，个主人好似冇嘢，又摆佢同个主人好好嘅，佢啲姑娘都好好嘅，咁我就去用个听筒听佢个肺啦，哇喺个肺入边，即系咁啊，听筒里面会播大嘅啲声音添啦，佢就。咁样喺入边啦，哇，真系吓死啊！所以系大声系唔系咁好啦。嗱，咁另外啲嘢咧就系你行带佢行街，你有啲人咧赶翻屋企，即系去完啦，你放咗啦，就即刻上翻屋企。系啦，佢冇咗嗰个乐趣啦，冇咗嗰个霸地头嘅乐趣啦，呢个佢都好唔中意啦。同埋另一样唔中意咧，就系我哋日常生活点样对待佢咧？个屋企人好多时唔 consistent。个个都有唔同嘅 signal 嘅，即系一个就叫佢过嚟或者一个就可能会俾零食，另一个又做同一样嘢唔俾零食嘅。 哦， 一个咧 就 呢个又鼓励，呢个又冇鼓励嘅。呢个咧就佢掠佢又有食，呢个又冇嘅。即基本上咧就呢个人喺屋企照顾我咧，就食嘢时间又唔同嘅。系啦，所以狗咧好中意 routine 啦，好知啲又有少少似人啦，所以佢就如果你咁样做咧，佢好多时就会好 confused 啦，好猛啦，同埋好有焦虑嘅，所以就要成家人 consistent 啦，特别放训训练嘅用途更加紧要啦，我哋学识做呢啲， 即系变成一个习惯，要做啲咩就几时做，点样做都要一样嘅，次次都系咪啊？ 系啦，系啦，同埋下一个下一个就同头先嗰个有关系嘅，就系、无端端改变嘢啦，或者惊喜啦，或者譬如咧，即系唔系一定惊讶嘅，头先我讲话你吓亲佢大声嗰啲惊讶啦，不过譬如你开个 party， 你带佢去一个 party， 咁你可以拗话。我帶佢去啲狗 party 好開心嘅，咁可能係嘅嗰啲。不過咧，就譬如你無端喺屋企， 一大扎人嚟咗， 安全個環境啦，係啦，你無端端有個生日 party 有50个人喺屋企嘅，會真係做到焦慮嘅咁樣。 同埋陌生人咧走埋無端端嗱，譬如舉個例，帶狗去啲公眾地方，有啲陌生好得意啊，走埋咧又摸佢又搣佢咁，其實係咪佢都會驚㗎？ 系啦，咁你頭先我哋解答咗一樣嘢，因為有驚喜啦，同埋有個嗰種大聲嘅感覺啦，加埋你無端端嗰人過嚟咧，個人像變咗大啲啊嘛，咁就你越嚟越大，有啲恐怖嘅，好似兇佢咁樣嘅，所以你代入佢個眼神，佢個 level 望上嚟咧，好恐怖嘅其實， 都係， 係啊。 系 同埋着衫咯，啲人就啲狗其实几唔中意着衫嘅， 我都唔系好明点解要俾佢着， 系啊，真系好似好得意咁样 啊，系啊，所以有啲客人同我讲话，我只狗嗱，即系有你见着件松嘅 T 恤咁样啦，好嘛，咁其实咧只狗系 tolerate， 即系容许你咁做嘅啫，其实佢唔中意嘅，咁不过有时咧你着得好古怪嗰啲嘢啦，即系我即系譬如即系。 又就係俾米，即係俾老鼠耳仔俾佢戴啊，太陽眼鏡啊，因為其實佢係100%唔中意啦，佢唔舒服，同埋佢就好緊住咁樣啦。呢啲嘢咧就我好多年前我就好執著嘅做醫生，唔好即係好多醫生都係嘅，其實都我而家就老咗啦，化咗啦，好難改變啲主人想做嘅嘢嘅。特別而家呢個世界又有social media 咁樣咧，就我平時同啲客講就係、是，唉、哎，你中意著件衫著，不過就著完影幅相就放，即係就冇著成日啦。 但係如果就算天氣凍都唔需要咩？你覺得？ 系嘛？唔需要， 都唔需要 个别啦，好个别，好特别嘅 case 可能需要啦。如果你咁啱养只冇咩毛嘅狗啊，或者有好细只嘅狗，佢个体积嘅面积嘅系比较，就同佢重量对比例系多嘅，即系越细只嘅动物就佢个面积会对比例同佢重量嗰个面积系大啲嘅、那个比例，咁就变咗呢啲情况下咧，你就。 可能需要 着系啦，可能着如果真系好冻嘅地方着衫或者有意义嘅、不过咧就譬如你有即系有啲情况基本上冇可能需要噶啦，譬如你养只柴犬嘅，我谂唔到香港有咩情况下你会冻亲佢咯。 要拜年咯，因为即系我见到有啲系着唐装跟住去拜年， 仲袋个袋嚟摆利是， 拜完年就除。 系啊，都啱，系啊，唔系唔得，系啊，唔系唔得，系咪？除咗之后再着翻。OK， 好好嘅提醒， 系系 好。仲有冇啲咩佢憎噶？ 又冲凉啦，冲凉用 凉憎 系啊，冲凉个过程其实好多时都有啲狗中意冲凉嘅， 系 憎嘅。有啲狗咧，甚至乎你唔同佢，即系因为佢习惯啊嘛。头先我讲你中意习惯，如果你习惯咗几个两个礼拜同佢冲凉一次，你唔冲咧，佢有啲唔开心嘅。不过咧，有时你用冲凉好多陷阱嘅，譬如你啲 shampoo 嘅味道太强啦，头先我讲又系踏入头先讲嗰啲嘢啦，味道太强啦，水温唔啱啦，同埋你要无端端 surprise 佢开个水喷嗰阵时喷得好大力啦，你冲凉过程比较嘈啦， 个风筒好大声啦， 啊系啊，声音都系 干嘅 时 候， 有啲惊， 系啊，仲好多嘢噶，所以其实冲凉唔系个问题，不过冲凉制造个情况可以踏入即系踏错咗头先我讲嗰堆嘢。 嗯哼， 系，仲有一样嘢佢唔中意嘅就系佢食紧嘢嘅时候，你唔好搞佢兜啊，系咪啊 ，Dr. Eric？ 呢个就唔系佢憎，呢个系天然反应嚟嘅，呢个就系 人哋话你 抢嘢食， 同埋呢个表达咗你同只狗嘅关系。喺嗰个情况下咧，你如果只狗会咁样做咧，系因为只狗喺你个屋企嘅层次咧，佢系 A 狼，你系 B 狼，所以系一个训练问题多过一个佢唔中意嘅问题。 Okay， 即系阶级问题，我食紧嘢你唔好搞我，因为我下属咁，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啱啦，啱啦。所以如果即系好明显，我平时建议客就唔好 challenge 佢啦，因为你举只手俾佢咬咗，冇咩意，冇咩 想嘅。 不过咧，你就其实系应该训练到佢去个地步咧，你可以喺个口度攞翻嘢食出嚟，或者叫佢你掠翻出嚟。佢识女嘅，呢个就最高层。 O、okay， K， 即系你系主人，佢系狗仔，系咪啊 ？O K， 喂，好多谢 Dr. Eric， 我哋下个礼拜再经过，好冇？ 唔该晒， 拜拜。 好，去到晏昼一点，风骚发人，而家交俾即安剧，我哋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 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学生哥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最弊肥佬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啊，知啦，小刘，今晚我打多阵机就得啦。 肥佬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哎呀，都话知啦，我过埋关就去温习啦，唔好烦我啦。 喂呀，肥强啊，你唔好要我发火啦，你考试呢一关啊都过唔到啊，你其他关又点会过到呢？孤住十几科，科科和面懵懵嘅呀，吐火。 哎呀，小刘姑妈，我读咗几年中三，都未升到班，我都因为唔读。 你唔读啊？咁做乜嘢啊？ 我要做一条虫，即系一条大懒虫，或者做一条蛇啊？ 算啦，你不如做一只蚁。 点解啊？ 蚂蚁亦要搵嘢食，唔做事确系冇益。少壮就要多努力，来日望啊，自食其力啊嘛。 Sarah 姑妈，我都未毕业啊，我谂到啦，我可以学下其他同学暑假做暑期工。 咦，肥强，你咪想做暑期工啊？我有顺工介绍、啊。 Stephanie 表姨，你好啊！你真系有暑期工介绍俾我做？不过系咪真系顺嘅事？ 哎呀 ，Stephanie 啊，如果真系顺嘅话，我都有兴趣噃。 嗱，两位听住啊，份暑期工真系超顺。不过咧，你哋首先要应承我一啲条件先。 咩条件？即管讲，咩都应承。 听住。首先，做暑期工开工前一定要听从雇主同埋负责人嘅指示同埋训导，特别响工作安全同埋健康方面咧，更加唔可以掉以轻心噶噃。 OK， 明白，即系雇主叫我行东，我就唔好行西。 哎呀 ，Stephanie 系讲紧工作安全同埋健康方面嘅指示同埋训导啊，唔系叫你作奸犯科你都去做咩？ 系啊，不过未完嘅。仲有你新入职时必须要参与入职培训，在工序进行期间，如果发觉有工作安全和健康的问题，要即刻同主管报告跟进。 明白 ，Stephanie 表姨，可以继续。 在工作进行的时候咧，务必格外留神，不可以嬉戏同进行其他不安全的动作，以致自己或者他人受伤。 知道，磨利刀，磨利刀，哎呀！ 叫咗你不要玩了，出了事怎算呢？ 其实仲有很多危险的工作都有机会出事的，所以为了避免意外，暑期工绝对不应该从事危险性高的工作。 哇，哪些危险性高的工作啊？具体一点讲清楚好、啊。 建筑地盘有很多地盘工作需要人手的，喂，同学做不做啊？ 我未够18岁的，又没有平安卡，我不做啊，判斗阿姨。 操作起重机械和烧焊请人、啊、同学你又做不做啊？ 判斗阿姨都说我未够18岁了，我又没有持有合格证明书，我不做啊。 如果要你们在密闭空间工作，例如沙井、地下污水渠，你有没有兴趣啊？ 啊，半斗姑妈，密闭空间我透不到气，就来窒声，我不做了，我怕发生意外啊。 喂，有没有暑期工想操作木工或者电动机器啊？例如五金啤机呢？ 反眼集住，几高人工都不做啊？ 点解啊？最多再出更高的人工俾你啊？ 因为机器的危险部分咧都冇加上保护罩，一个不小心，十指痛归心，用乜嘢少几只手指噶？唔可以乱操作噶。 肥强，唔该你戴住护目镜同埋手套啊！ 咩事用我戴住啊？ 因为想你呢个暑期工咧帮手处理化学品或者有害物质啊！ 啊，唔做啦，唔做啦，上面都冇标签，都唔知道处理紧啲乜嘢。 肥强。我知道你喜欢刺激，如果有人叫你试下高空工作呢？ 高空工作梗系唔做啦，咁高危险性。西游姑妈 ，Stephanie 表姨，你哋讲嘅嘢我完全明白，亦完全收到，你哋可以放心。咪睇我平时懒懒闲，为咗得到最新嘅职业安全同埋健康资讯咧，我其实有下载到劳工处全新设计嘅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噶噃。 识啲嘢，呢个 Apps 好嘢嚟噶，佢旨在提供最新嘅职安健资讯，喺优化咗嘅用户界面上增加咗多项新功能，包括以下内容：文字同动画嘅职安警示、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职安健训练、系统性嘅安全警示、飲食業安全動畫同埋重要公告嘅。 喂，叻喎，肥強，估唔到你就 update 過我啊！有咩方法可以下載職安健 2.0 流動應用程式咧？我都想裝翻個。 小華姑媽，勞工處網頁有相關嘅二維碼可以掃描下載，我轉頭幫你下載啦。 咁我靠曬你噶啦。不過肥強啊，你唔好嫌姑媽同埋 Stephanie 表姨囉嗦。嗱，暑期工咧要留意以下常見嘅工傷意外，而且要警惕自己，包括提舉或者係搬運物件時受傷，物件碰撞时受伤，被手工具所伤，被隻熱的表面或者是物质烫伤，触及开动中的机器或者是机器制造中的物件而受伤等等。 仲有啊，在飲食场所工作的时候，暑期工必须加倍小心，特别要注意湿滑的地面、尖锐的刀具、隻熱的煮食器具和化学清洁剂等等。另外，在任何工作场地，暑期工亦都要熟悉逃生通道和注意防火安全措施，以便一旦发生火警时都可以适当和迅速地应变。 听完你们这样说，我要马上离开姑妈你这个厨房才 行。为什么这么 说？厨房这里有尖锐的刀具、隻熱的炉具、开动中的搅拌机，还有洗碗用的化学清洁剂，好危险啊！我要走先。 你咪乱噏，当我呢一度系工场或者系饮食场所先得噶。一到煮饭嘅时间，我哋成日就借啲椅走，会唔帮手啊 ？Stephanie 啊，我哋今晚决定唔煮啦，我哋两个出街食。肥强，你食自己啦。 Sarah 姑妈，俾次机会啦，下次唔敢啦。